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1集《床东》二。沈妙被荣幸公主的宫女送出宫门外，等在外头的金哲和谷雨率先迎上来，先是上上下下打量了沈妙一番，确定沈妙安然无恙后，才开口道： 啊，吓死奴婢了，等了这么长时间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姑娘若是再不出来，奴婢们都打算想法子进去找了。 又不是龙潭虎穴，哪有那么可怕？沈妙失笑道，心中却是暗暗想着，今日那莫名出现的两名杀手，却不知是谁的人，竟然胆敢在宫里就对他下杀手。不过追究起来，若是他死了，于太子只会有害，对方若是不想坐看太子独大不出错的话，不是周王的人就是李王的人。傅修仪倒不可能，沈万和秦太子的事情过了才不久，傅修仪不会这么主动地往风口浪尖上钻，以他隐忍的性子会再潜伏一段时间。想着便不由得心中冷笑，总而言之，傅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了。沈家和傅家也注定是对立的两面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对方下手如此之狠，他也不会手下留情就是了。莫琴上前示意沈妙上马车启程回沈宅。宫门口人来人往的街道边，一处热闹的酒馆角落里，有人在观察着莫琴这一行人的动静。待看到沈妙从宫门口安然无恙地出来时，目光中闪过一丝意外，随即提起桌上的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沈妙回到沈宅，自然而然地沈秋他们都围上来问沈妙今日在宫里皇后与他说了什么。沈妙略过谢景行那一遭，只将皇后与他说的话说了。沈家众人又是忧心忡忡了一回，皇家那头给沈妙不轻不重地威胁着，只怕日子一日一日的缩短，必须得尽快想个法子。罗雪燕就又想起来那几个进府提亲的人来，有心想问问沈妙的意思，若是这几个人中沈妙对哪个人感觉稍好些，要不就先这样吧。总归沈信也打听过，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品行方面也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沈妙今日才经历了谢景行一事，脑子都混乱不堪，哪里还有心情谈论这些。等罗雪燕提起的时候，就罕见地表现出一丝不悦来。沈信几人见状皆是面面相觑，还以为是沈妙在宫中被皇后的话搅得心神不宁，倒不好继续说下去，便让沈妙早些在屋里休息，自个儿散了。沈妙回到屋中，天已然都黑了，谷雨替他点起油灯。金哲见沈妙今日心情不好，也不敢留在屋里打扰他，拉着谷雨下去将门掩上，屋中就剩下沈妙一人。他有些烦躁地梳着头发，胸中却似乎有一股无名怒火怎么也下不去，想着今日在宫里谢景行质问的话，不由得就越发烦闷委屈。他自己的事情和谢景行有什么关系？谢景行还要插手他的人生不成？可是这亲事走到现在，各方势力插入，加上一个谢景行，他倒是越来越身不由己了。想着裴郎说的那些话，沈妙的唇边忍不住浮起一丝笑，只是笑容有些凄惨。女人哪里就不想嫁一个两情相悦的男人呢？白头偕老，只是前生看惯了世间沉浮，说到底她和傅修仪之间的所谓爱慕都不过是她自己一厢情愿而已，她也没有真正的体会过两情相悦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晓得一旦爱了，心思就不是自己的。 他不愿意再如同上一世傻傻地将一生的幸福交到别人的手上。现在就很好，一开始就管住自己的心，比放出自己的心再收回容易得多。只是心中到底不怎么舒服。他在灯下坐了片刻，其实也什么都没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扑的一下吹灭了灯，爬到榻上睡了。瑞王府今日的风雪格外大，一众护卫抖抖缩缩地站在风中，就连那只已经长得有些小壮实的白虎也被扔在寝屋外罚站。今日的瑞王也就是看谁都不顺眼，瑞王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被罚了个遍，就连季雨舒和高阳二人都被关进塔牢里面去面壁了。塔牢是什么地方？关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而对付这些穷凶极恶之徒，酷刑也是必须的。作为墨雨君最残酷的一个地方，里头酷刑没有9981种，也有7749种。好多性情坚毅的汉子去守塔牢，没几日就鬼哭狼嚎的出来。铁衣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出来也是在床上休整了许久，一个月都是吃什么吐什么。季雨舒和高阳两个看着就细皮嫩肉、身娇肉贵的少爷，进了塔牢面壁。瑞王府的侍卫们都暗暗地为这两个人鞠了一把同情泪。夜莺悄悄地捅了一下南起的胳膊，问道：“ 主子这是怎么了？谁惹了他？” 南起嘘了一声，见寝屋里没什么动静，才低声道：“ 神武小姐被宫里赐婚，高公子和季少爷漏报了，主子才发火的。” 夜莺捂住自己的嘴，瞪大眼睛半晌，才道：“ 高公子和季少爷真是好大胆量，神武小姐的消息也敢瞒，难怪要关进塔牢了。” 说罢又看了一眼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白虎，同情道：“ 哎，天可怜见的，平日里好吃好喝的养着，还以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，没想到一出事，大家还是一样被当作出气筒。” 火龙撩了一把长发，悠悠叹道：“ 哎呀，春官一怒为红颜呀。” 屋里，谢锦行将写完的信纸交给铁衣，铁衣看了一眼，有些犹豫道：“ 主子，彻头改变计划，陛下要是知道的话。” 谢锦行看了他一眼，铁衣马上闭嘴不说话了。在主子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反对主子的决定，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。谢锦行把另一封信纸装进信封，开口道：“ 裴郎那边是怎么回事？想办法打听一下。” 顿了一下，他又说道：“ 还有冯子贤和苏明峰。” 他眉头微皱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 药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 铁衣连忙回道：“ 已经派人去寻了，找到之后会马上送到医馆。” 荣幸公主的心急近来频频顾犯，煎药的方子里有一味药引十分稀缺，春日才有，定京城医馆里有的都被买到公主府了。这几日荣幸公主没有新的药引，只能扛着。谢锦行就让人在暗中自外头重金搜来，再顺手买到医馆里。 尽快。 谢锦行抿着唇说道，思索了一下，又猛地站起身来，披起外衣就要往外走。铁衣一愣：“ 主子还要出去？”“ 账没算完。”哼。 谢锦行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